辩论结果是新宪法深入人心，美联邦创立，美利坚崛起。如果说宪法是美利坚骨架，联邦论无疑让宪法有血有肉，涵盖了美国国父们追问的所有政治问题。王建勋认为，放在当下，几乎任何关心自由和政治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虽然孟德斯鸠、洛克等人的著作亦都非常重要，但是从构建一个有限政府、一个自由政体原理的角度讲，这部文集更加出色。就政治智慧而言，没什么著作能够超越它。联邦党人民集中译本问世多年，近年又有若干新译本。作为一部政治学经典，它用语抽象，思维神密，算是比较难读的。其次，由三人合写，充满跳跃性，普通读者难以找住主线。其三，如果读者不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没有基本的政治学和宪法学知识，读起来亦都会觉得吃力。 王建勋的《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就将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晦涩难解的表述尽量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又将体例结构零散的文本勾连在一起，让读者掌握内在的逻辑框架，领会到他整体的思想脉络，同时亦都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当时的背景知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作者王建勋，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今日咧就复活节假期应该最后一日啦，咁我哋广东广西咧，因为个时间问题咧，今日就提早开锣啊，早晨十几分钟啦。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今晚请嚟嘉宾就系余顺啦，加埋我哋台柱马鼎盛同埋马恩慈。系咁今日讲嘅题目咧就叫做中共早期的合法斗争。咁呢段题目咧有几个问题啦。第一，何谓早期？早期做乜嘢程度咧？ 问得好啊！首先呢，中共百年啦，咁都要回顾一下啦。 啱 啊，伟大光明正确，你都要回顾一下噶。咁点解要分期呢？首先，因为太长啦， 一百年。 咁你如果唔分期呢，就讲唔清楚。咁分期何谓之早年呢？咁啊，同后边嘅合法斗争有关系啦。 系 早年系合法斗争嘅。到早年結束一個大轉折，就變成武裝鬥爭奪取政權。所以個分界就係1921年叫做話成立，到1927年 清黨 國共分家。咁咧就話俾人殺得好慘，咁啊要報仇，要攞起槍嚟抵抗咁。好啦，咁呢個時間搞掂啦。 21到27， 咁我哋今晚。主要就是讲这段时间。这段时间讲什么呢？我想有几点一定要讲的。第一，它怎么产生的？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产生了以后在这几年它干了些什么？主要的。主要做了什么？第三，它们做这些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或者起到什么作用啦？第四呢，又是不能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跟苏联的关系，或者说跟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些四点我想就 讲不完， 很多。我先讲他怎么产生。 都知道从呢个中共嘅官方党史就话佢1921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咁喺上海开咗叫做中共一大，咁样产生。咁呢个 戏都拍过啦， 唔系我哋讲过 N 次啦。但系呢个咧，历史上面唔系咁嘅。 哦， 历史嘅真实咧系另外一回事。系啊。因为有记录嘅，你万次你有冇出生纸嘅？ 有出世纸啊！ 你唔系啲执仔孖执嘅， 系啊， 好嘢，你好嘢， 有中英文噶。 咁啊，出生纸咧 系 中国共产党都有， 系 因为佢系佢 要登记噶嘛，系嘛嗰时。即係你任何國家共產黨， 唔係你點樣出生嘅？ 係 你要搞清楚。 哦， 佢係由呢個1920年共產國際嘅代表 係 受命組建中國共產黨。你要搞清楚個執仔媽係邊個，或者係佢阿媽係邊個？ 係 啊，咁呢位仁兄咧叫做維京斯基，佢有個中國名嘅，叫做吳廷康。 係。 咁都唔係中國人，都要起一個中國名啊嚇！ 唔係啲漢學家， 佢受命嘅，你搞清楚，佢係受命共產國際， 係 嗌佢嚟嘅。係咁，佢嚟咗上海咧，首先就成立一個叫做臨時集體中心機構。 呢個蘇聯人嚟㗎嘛？ 啊，嗰啲我唔理佢，總之唔係中國人，係 俄國人。 總之唔係中國人， 俄國人 嗰陣未成立蘇聯，1922年先有蘇聯， 係 或者講係赤俄， 赤俄啦，係 咁成立咗呢個叫做中。叫做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系 下设三个科嘅，中国只系其中之一。 嗯， 有一个日本科，一个朝鲜科。 系 虽然当时朝鲜系日本嘅一部分， 系啊， 啊朝鲜人都算系日本人。 嗯， 但系即系苏俄梗系唔买呢个账啦，苏俄即系 梗系啦，你根本 啲死敌嚟噶嘛， 搞佢作反啊嘛，佢输咗日俄战争仲唔系死敌？ 佢就搞咗呢三个科。 嗯。 准备帮中国、日 本、 朝鲜成立共产党， 系 咁呢个维京斯基咧，当然就自任呢个东亚书记处嘅执行局主席啦。 啱 啊，咁呢个就系阿头嚟嘅。 系 呢个维京斯基嚟到北京以后咧，就通过咩咧？通过啲文化人识得中国，去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去研究共产主义，同埋对苏联问题。对俄国问题感兴趣的啲文化人，通过俄国呢个汉学家，其实是一个翻译嚟嘅，呢个叫做伊凤国，就联系到呢两个巨头啦，陈独秀同李大超啦，北大一个啊，中文系嘅主任，一个系图书馆长，咁啊倾咗大轮咧，然后就7月19日。在上海开会，开会， 喂，点解唔喺北京开咧？佢两个都喺北大噶嘛， 啲钱喺上海嚟噶嘛？ 哦，明白。 通过汇丰银行， 系汇丰银行都有 呢件啊， 都有帮助。 啲尾窿系咁嚟嘅， 对共产党有功噶，其实 梗系啦。 汇丰银行， 咁咧呢个吴廷康啊，就头先讲嗰个鬼佬， 系 同陈独秀， 系。 李向俊呢个李向俊亦都系一大代表啊！等等人咧喺上海成立咗叫做革命局。 哦，哇！ 革命局 有几多人啊？ 咁唔理啊，有三个人都成局噶啦。 系 咁就做咗啲咩事咧？首先就要出版啲共产党宣言。如果唔系你宣传，你都话喂。阿万次你入嚟讲啊？ 咩嚟噶？ 做咩噶？共产党书员睇睇啦，我唔识字啊，我读俾你听啊，好短噶咋吓？ 即系唔系马克思写嗰个？ 啲小册子系陈望道喺日本翻译 过嚟 嘅。一首先共产党书员系日本仔整成日文， 系 啊，所以好多中文嗰阵时都系日文过嚟嘅。 啱啊，啱啊。 咁呢个上海成立呢个革命局咧，下面有组织部。 嗯， 你组织部咧就首先即系搞工人委员会啊等等，即系其实呢啲系分派任务。 系 咁，吴廷康咧佢就起草咗呢个决议。 嗯， 即系你共产党要中共都要有个党纲党章嘅吓。 啱啊， 佢有一个决议，有一个文字嘅东西。 系 咁咧，八月咧 就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哇，咁快！ 呢个系喺莫斯科共产国际系有登记嘅， 系 即系中共嘅出世纸系喺嗰度嚟嘅。 哦，喺嗰度抄翻出嚟。 咁咧，呢、這个会咧，当然系维京斯基嚟到揸总啦。 系 咁啊，陈独秀、李汉俊、 系 陈望道、 嗯、 李达 系 啊，仲有邵力子添啊。 系。 系啊， 咁早啊！ 国民党后尾系大官嚟噶， 嗰时 啊，仲有司传统，大家都吓熟噶啦。咁成立咗中国共产党， 系 后尾中国共产党咧，将佢改名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何解咧？ 嗯， 就因为 取替佢， 唔系呢里面冇毛泽东点得啊？ 哎呀，系 咁、 哦、 毛泽东咪变咗唔系建党噶咯？ 哦， 咁、啊、样 系 即系2021年先算建党。咁就呢次 1920 八月成立嘅，即系中国共产党真正即系出世喊系嗰阵时。 系 咁到即系你话21 系 21啦。系咁21咧，我哋讲咗好多次就唔讲啦。咁啊，大概呢个出世嘅过程咧。 嗯。 咁啊，睇下余宇上有咩补充。 我、哦系呢、這个维京斯基咧，就系、是、其实系中共嘅创始人，可以讲系 执嘛 啊！咁而家讲咧，中共咧而家就系话1921年成立，头先阿边个讲啦，系7月份啦，7月1号啩。其实嚟讲咧，佢已经系1920年咧已经存在噶啦，吓、 嗯 啊、已经存在噶啦啊！咁啊喺前期咧。好多中共嘅，好似董必武啊嗰啲咁嘅元老咧，都認為中共成立應該係1920年，唔應該係1921年呢個一大。係、 哦， 但係後嚟做咩？話係一大先至咩咧？咁頭先阿馬先生講啊，毛澤東參加咗先算啦。咁其實1936年咧，喺共產國際咧都承認咧，中共係2021年成立嘅但2020年咧，其實已經係有咗好多活動噶啦，啊，係啦，係， 唔係咁你預備成立就冇問題嘅。個問題而家就係話，即係2020年，如果佢已經有黨、有黨徽、有黨章、有正式嘅註冊， 我就解釋俾你聽，點解我強調係2020年成立嘅咧？ 係咯， 你就從1921年嘅中共一大 係。 两巨头都唔参加， 系、啊、 何解咧？ 啊，陈独秀、 李大钊都唔参加，有啲人就解释话陈独秀好唔得闲， 李 大钊都好唔得闲。咁但系咁隆重嘅建党大业，系嘛？你都唔去走一个过场，咁我就要解释俾你听。2020年嗰个共产党成立，同2021年嗰个一大， 系 佢嘅实质作用是什么？ 嗯。 2020年咧就已經定咗個黨嘅規章制度， 係名稱所有嘢噶啦嘛， 同埋佢嘅任務 係錢都攞埋 定咗噶啦， 錢攞埋噶啦。 錢咧就維京斯基喺2020年4月接受咗呢個共產國際嘅任務嗰陣時咧， 就帶埋你啦。 係幾多錢咧？ 係 10萬美金。 哇！ 我听讲咧，即系当时带嚟嘅咧，就唔系真正嘅钱，即系唔系美金。 讲完啊，除咗10万美拢嘅呢个现金咧，仲有等价嘅钻石。 哇！ 因为苏联俄罗斯当时咧，仲唔系好掂， 系 佢冇咁多现钞， 系。 但系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系出钻石嘅， 嗯。 但系佢鑽石帶到嚟上海咧，將佢變現咧有個過程嘅。 係啊係啊， 呢樣嘢鑽石即係個交易，我諗又要揾猶太佬嚟幫幫手。 又係已經係佢哋噶啦，壟斷曬噶啦已經。我以為即係 the beers 啊嘛。 係啊， 一路都係佢哋嘅。 鑽石喎、啊、大佬，從中古就係佢哋玩噶啦。咁 唔係即係佢真係好嘢嘅。你想想南非本来就不是犹太人聚居之地、啊、你就跟这个荷兰的殖民地就去到那里，哇，一见到那里有钻石就立刻整个工业被他抢走， 还有刚果，还有刚果 刚果都有， 即是比利时佬 又要教他、 哎、 是啊，继续说 这十万呢就不是全部用在中国共产党的， 是 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数这么少，用那么多钱、啊 是啊、10万美金 一大那时候呢，一大只是用了 $1,000，即係一大嘅籌辦啦，包括佢十零個代表嘅居馬費，係每人一百大洋。 哦， 每人一百大洋嗰陣時好襟使噶啦。啊，咁話知你從全國邊度去到呢個上海，同埋回程嗰一百都包曬噶啦。當然上海就包食包住就係維京司機揞錢啦。咁一大同呢個共產黨成立20年嗰個任務區別在什麼呢？就係20年係確認咗嗰個組織機構，同埋佢嘅綱領。一大呢各地召集嚟嗰啲代表呢，佢哋嘅任務第一 就係選 你，唔你邊度你選已經定曬㗎啦。你 入 唔係你嚟到 呢個傳統已經開始㗎啦。 你嚟到係話俾你知，我哋而家做咩就走個過程。第二呢你要知道中國共產黨係做乜嘢嘅，可能嗰啲共產黨宣言係個個發發啦。咁然後呢就分配任務。即係你哋返去要做啲乜嘢。搞宣传啦，搞公运农运啦，等等等等， 吸收党员啊，呢啲 系 噶啦， 呢啲就 系 应有之义。所以一个20年系成立，第二个系分配任务，即系开始落实啦，就要靠呢班一大代表落实。当然有啲人咧，使完嗰$100以后就 做翻埋， 喂，仲要吓吓，即系系会啲巡暴嚟到嗰啲。人哋一大代表有新婚夫婦嘅喎，咁俾你嚇真係走走唔切，所以因為陳公博啊、周佛海啊嗰啲啊，好快拜拜噶啦。但係咧就嗰一大就確定咗陳獨秀係總書記，然後張國焘係公運，李達係宣傳，咁呢三個係一大嘅核心，其他嗰啲咧就分配任務，你落咗去嘅啫，就係咁樣。所以我就話，你就話以後大家承認21年成立嗰啲都唔緊要，但係要搞清楚中共係點樣產生嘅。 我知道，但佢唔想講呢樣嘢啊嘛，即係人哋湊大噶嘛。 我老實講，嗰啲冇法子迴避嘅。 但係唔想強調啊嘛，唔係成家啱嘛，係嘛？即係你而家香港聽講話佢 淡化， 即係某一啲嘢都淡化嚇。即係譬如你講呢個中英戰爭，好似話新教科書嘅淡化，強調呢個鴉片就唔係強調呢個中英之間嗰個 貿易， 係嘛？ 係商業戰爭嚟嘅。 係啊，但係新嘅教科書唔係咁寫啊嘛。 所以就要有從呢個官方歷史書所區別的民間的東西，你說野史也好啦，但是你現在抄回這個前蘇聯的檔案，還有在這裡嘛， 那你沒得走的， 人死了，但是這 些檔案在這裡， 片在這裡嘛。 是，宇信有什麼補充？ 不是，我，不是這樣說的，這個我覺得要講一個理論性的問題，就是毛澤東說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就很有名啊。其实这句话就不是完全对的。他送来的呢应该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就是列宁主义。即是马克思主义呢帮列宁主义呢是两回事来的。即是 不同的有所区别的。因为马克思呢当时创立他那个理论的时候呢，他覺得他那個即係所以係社會主義咧，就喺最發達嘅工業國家啊，先能夠進行嘅，先能夠革命先喺嗰度起嚟嘅嚇。佢話一個國家唔能夠呢、這個社會主義唔能夠勝利嘅，要全世界一齊好多個國家一齊嚟先得嘅。但係列寧咧，佢咧就話一個國家都得，同時咧佢認為咧喺嗰個陆后的农业国，即是好像在俄国这样的国家，他都可以整到这个社会主义胜利。那这个中国的实践呢，其实就是列宁主义，因为中国都不是工人阶级的什么，你刚才说的那么多人，陈独秀又好，李大超又好，李汉俊又好，那些都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都是知识分子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呢，即是其实来讲呢，这个中国 共產黨咧係按照列寧主義嘅思想建立起嚟嘅，佢唔係真正按照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嚟嘅。 你從理論上咁講咧，係有此一説，但係呢個事實上邊咧，馬克思主義同所謂列寧主義咧，就唔可以自然分開嘅， 但係有所區別。 即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繼承亦有發展。咁具體到中國共產黨呢班第一代嘅人，我都唔講係領袖或者咩啦，總之係第一代呢啲人，佢哋接受嘅咧。剛才講咗啦，共產黨宣言 係我懷疑佢都唔知係咪咁忠於呢樣嘢。最主要就係 你首先你要睇呢樣嘢啊嘛。共產黨宣言係佢哋嘅根本嚟噶嘛。咁而毛澤東咧，1936年同斯諾講，即係佢自稱啊，佢話你點樣由一個窮學生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咧？變成一個職業革命家咧，佢有一個轉變過程啊嘛， 啱啊！ 啊，毛澤東咧就比較天才，佢轉化咧幾快，佢親口講嘅，佢話1920年咧，我睇到呢個共產黨宣言，咁我好快咧就接受咗，同埋我喺實踐上咧已經，我認為係話，我認為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啦！ 哇，佢有幾 大咁啊！大家鼓掌，係啊！咁係天才嚟噶嘛？你晚次睇咗一篇馬經，係咪就馬評家啊？都得，你自稱都得， 冇咁叻，完全冇可能有咁叻。 所以咁，我繼續咧就要講佢干了什麼？ 係 即係喺呢個合法鬥爭咧，公民同農運，農運一陣先講，就講公民。 係 咁，確實咧。呢班人接受咗呢個共產主義，進入咗呢、這個入咗黨，跟住佢着手咧就搞工人運動，真係有唔少成績。嗱，你比如講2021年，叫做建黨啊， 係啊， 咁2022年開始咧就已經工人運動咧非常之蓬勃咁發展起嚟啦。香港海員大罷工咧，關唔關共產黨事咧？關幾多咧？嗰啲我哋唔深入討論。但係真係香港海員工人大罷工咧，真係空前嘅。 係，絕對係。 咁呢個2022年啦，咁大家都知道27大罷工。但係27大罷工係1923年嘅事。1922年咧。已經有過鐵路工人大罷工了，就叫做粵漢鐵路工人罷工，不過規模冇咁大，而且咧個矛盾鬥爭啊冇咁劇烈，好啦，咁啊， 嗰啲呢個係咪一早啊？即係喺中國發展呢個鐵路嘅時候咧，甚至你武昌起義之前咧，啲工人已經有一定嘅組織 了，冇 嚇，即係佢未必係正式叫工會嘅嘢。 你的組織一定要有啲文化人去組織嘅。講良心話，工人同農民基本上文盲， 唔識組織。 你如果組織咧，靠口口相傳係唔得嘅。你睇下皇朝都有文化，洪秀全都有文化，張國張良都有文化， 識寫詩添。 你全部靠陳涉吳廣都有文化，如果唔係魚藏劍，你攞出嚟都要讀嘅，大佬，你掹掹條報出嚟，大初兄陳勝和咁，係嘛？ 係， 一定要有文化。 嗯， 所以余信頭先講得啱， 係 正式嘅工人運動上升到共產主義運動，佢有一個過程嘅。 係， 如果你係自發嘅，係本地。佢必然產生嘅，就係工人同呢個資本家同廠主有 矛盾 㗎。佢有矛盾，就有呢個鬥爭或者阿嬌。 係 好啦，咁你呢個鬥爭一定要人多先得㗎嘛？ 啊， 你萬次一個人話我唔撈啦，扯你咪行咯，會計部喺嗰度，你使乜同我講啫係嘛？你肯定一大班人，你資本家有錢，我有人，咁先有得玩㗎嘛？ 啱啊！ 咁開始咧，第一件事。 就要 俄羅斯共產黨係咁，德國共產黨就係咁，最巴閉嘅最先嘅英國共產黨又係咁。首先係要辦識字班， 係教育工人， 人口咩土火係嘛？一人兩手，兩人十字，語信你都睇過啦。啊，劉少奇、李立三喺安源， 係 安源有两个工人组织，一个就煤矿，一个就铁路。 哦， 安源又是早的， 是 一早就罢工的了。咁佢哋去到首先办工人俱乐部。我点解今日叫做合法斗争呢？喂，我教工人识字啫，好事嚟啊， 系 嘛？咁啊，搵啲长衫佬走去教佢哋识字， 扮下呢个， 然后咧课余之下就开始啊，点解你咁少工资啊？喂，你睇下老细咁肥个肚腩，你瘦到贴晒，即 系啊。 咁点解呢？喂，你又做喎，佢又唔做喎，你挽回喎，你死嘅喎。 系， 佢唔使做佢，点解呢？啊，咁慢慢就即係用共产主义思想就剥削剩余价值呢啲嘢就禮啦。 冇错。 啊，咁有个过程㗎嘛。所以呢个过程呢喺共产党嘅人数增长上面呢好合理咁反映出嚟。一大 系 1921年57。 嗯。 二大系1922年100， 系 三大 系 400， 哇！ 四大都系几百嘅啫嘛， 系 你系要到1925年1月， 系 都系几百， 系 但系1925年底咧就10000啦， 哇！ 点解？ 系 合法 哦， 因为嗰阵时广东系国民党嘅地方， 系 共产党以个人身份进入局。国民党，但系佢咧就做紧共产党啲嘢，攞紧国民党工资， 系借你嘅地方嚟宣传。 你就知道点解嗰阵时 系 俄罗斯嗰阵时苏联啦，苏联对国民党嘅赞助系以百万银元计嘅， 系 对中国共产党嘅赞助系以万银元计嘅， 系 1925年一年先万几银元。点解咧？第一你人少，第二你有乜作为啫？ 系 喂，人哋嗰度有兵有政权， 对， 有地盘， 系 你有乜？你有罢工， 系 罢工系我过水嘅啫，系嘛？ 啱。 所以嗰啲罢工斗争，即系好似27大罢工，佢确系咧好大嘅事情，但系27罢工咧，嗰、那個過程咧，有一樣嘢可能余信都被隱瞞咗，都未定 嚇。 即係點解吳佩孚會開槍打死52個， 係 打傷300多個？施揚即係呢個大律師，即係工人嘅大律師，同埋呢個林長謙，呢、這個工會主席， 係 點解處死？唔係因為你罷工， 係。 是因为罢工组织了敢死队破坏了铁路。 是、哦、是。 这样东西就突破了合法斗争。但是工人运动到了一定的规模 的 或者到了一定的长时间或者他的斗争的剧烈程度到了一定呢、就会。 一定会出现这些东西。 哪怕是小部分都会有这个违法斗争。在里面 是因为 你合法斗争永远你都不会达到全部的目的的。 是有试过的、啊、试过的。 是试过的。喂我迟些先说。是吧即是大部分的罢工来讲通常你即有少少让步呢其实就已经是算好了。即是你看历史上这么多次这些。 即是大佬你不要狮子大开口。你 但 是 你通常 你能够接受先得的。 我知道但你开口一定大的嘛这个叫做是不是是吧你梗係要求多多噶嘛，咁資本家又唔會全部讓步嘅，咁大家妥協嘅時候咧，咪可以和平結束嗰個罷工咯。 但你加少少工資，係 啦，咁你哋又唔好即係要求得咁高，咁諸如此類啦。你要加1蚊，我咪加俾5毫你咯，咁即係諸如此類啦。你要放2日假，我咪放半日咯，咁諸如此類，梗係咁噶，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唔得嘅時候咧，就一定係鎮壓噶啦。一陣壓嘅時候咧，實有啲人搞激進，就學你話齋，即係分分鐘會破壞鐵路，乜嘢都會出嚟嘅啦。宇信，你有咩想講？ 但係咧，即係中國共產黨咧，佢早期咧，佢應該係知識分子所接受咗共產主義思想，佢組成嘅核心咧，應該都係知識分子嘅。 係 你話去到安源嗰陣時期嗰、那個。話劉少奇、李立三去安源，即係話辦嗰啲叫做工人培訓班又好，叫咩又班好， 後嚟文化大革命嗰陣時話，唔係劉少奇，係毛澤東，咁咪有幅畫嘅，係嘛？毛澤東去安源， 仲要穿件長衫跟住，哇！好成個書生咁樣噶嘛，個科好出名啊！ 即係而家唔係即係話毛澤東幫劉少奇爭奪呢個邊個嚇係 呢個？搞 呢 個工人 啊！係啊，係嚇，但係喺歷史上啊，喺我覺得啊，其實工人階級喺早期共產黨嘅早期咧，佢係起唔到咩作用。起唔到咪作用？呢、這個我個觀點啊，即係中共嘅早期並非係一個無產階級嘅政黨，佢只不過係一個知識分子，即係話先進嘅知識分子，共產主義思想接受咗嘅嗰啲知識分子所組成嘅。工人階級嗰陣時起咗咩作用啊？起個作用唔大。 唔係，如信你咁樣講咧，就有少少偏頗。 有得拗啊！ 唔係點解咧？因為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以嚟咧，你都揾唔到一個工人階級進入嗰個核心決策層嘅。係啊，即管你係整咗向中發做總書記，但係佢有個文化咧，係最多只能夠到工人糾察隊隊長嘅水平。 唔係啦， 咁佢。梗係知識分子話事啦，但係你唔能夠因為知識分子話事就話佢唔係一個無產階級政黨。 係， 即係中共，你聽我啱啱上講體現。中共一成立2021年開始，佢就好大力量去進行工人運動。即係首先啟蒙，即係話俾你聽，你係工人，你要搞清楚你係 階級身份係乜？ 係 啊，你嘅敵人是哪個？ 你要搞清楚呢啲嘢。 係。 佢灌輸嘅呢啲係馬克思主義，佢領導佢哋嘅罷工，首先由呢個經濟罷工，到政治罷工或者經濟政治混合嘅罷工，甚至上升到國際層面，即係呢啲咧都係無產階級政黨要做嘅嘢，唔能夠因為佢出身係知識分子，喂。列宁嗰啲都系知识分子啦，斯大林都算系知识分子啦， 一样啦。 咁我讲佢哋嘅即系动员组织能力咧，系接受咗苏联嗰套系行之有效嘅。你唔能够话佢喂一年之内佢可以搞出呢个安源罢工，而且取得胜利， 唔简单。 当然佢安源罢工嗰阵时好低调，同埋好合法。 系 第一，佢由于有抗难， 系。 你要付出， 系 你唔可以，你死咗一条拉煤嘅嗰啲驴仔， 系你都要赔啦。 喂，八十大洋，你死一个工人先俾八大洋， 即系人不如驴 咯。一定喎。 好，讲到呢度暂停一阵先吓，仲有其他古仔咧。听完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咁啊，先咧听一只美国工人嘅歌曲《Which Side Are You On》。 Come all of you good workers, good news to you I'll tell of how the good old Union has come in here to dwell. Which side are you on? Which side are you on? My daddy was a miner and I'm a miner's son, and I'll stick with the Union till every battle's won. Which side are you on? Which side are you on? They say in Harlan County there are no neutrals there. You'll either be a Union man or a thug for J.H. Blair. Which side are you on? Which side are you on? Oh, workers, can you stand it? Oh, tell me how you can. Will you be a lousy scab or will you be a man? Which side are you on? Which side are you on? Don't scab for the bosses. Don't listen to their lies. 'Cause poor folks haven't got a chance unless we organize.

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马鼎盛啦，有我哋嘅嘉宾啊余信啦，加埋马恩慈，就同大家讲中共早期嘅合法斗争。咁呢个早期咧就1921到1927年嘅， 好多古仔噶。头先讲嗰个安源路矿罢工咧，系比较罕见嘅双方妥协 系 成功， 系系， 因为嗰个诱发事件咧亦都唔系太大嘅事件， 系。 就因為長期拖欠工資， 哦， 同埋咧要解散工人俱樂部， 哇， 咁嗰班 人對路啦， 乜我哋冇得撈啦，罷工咁樣，佢最後咧其實個時間比較短，幾日啫， 係 啊，咁人咧，你話頭先余俊話，毛澤東去拗，話係佢搞， 係 你冇得拗，因為當時李立三係總指揮， 嗯。 睇翻報紙炒得到嘅， 係 係嘛？劉少奇係俱樂部全權代表， 嗯 揾唔到毛澤東嘅名 字，係 咁你嘈乜啫？係嘛？呢度一個 係， 再一個咧，呢、這個大罷工咧比較震撼嘅咧就是五沙， 嗯 五沙大罷工咧就1925年啦， 係 咁啊。有幾方面嘅原因，一方面嘅原因係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咧，佢有一個決議，就加強對中工農運動嘅領導。 係 嚇，咁所以二月起咧，上海就開始沙廠工人罷工啦。 係， 即係呢啲係先後嘅。 係， 日本仔即係上海沙廠呢個行業咧，係火車頭嚟嘅。 嗯。 咁啊，40,000工人，好多次罷工。 嗯。 咁到五月中咧，就發生咗呢個槍殺。 係。 呢個工會嘅代表。 嗯。 顧正紅。 係。 咁啊，共產黨歷史上大輸特輸，因為佢係黨員。 係。 啊。咁當然，共產黨喺呢啲罷工裏邊係起到好重要嘅作用啦。有咗呢個死人， 呢度又想問你一句：咁你共產黨咁積極走去搞即係工人運動， 點解咧？ 係啊，係嘛？呢個啱啊，因為你根據呢個蘇聯列寧主義嘅黨，呢共產主義就係要搞工人階級啊。 冇錯。 咁但係其他人有乜理由我唔走去搞個工會同你對抗？ 有啊，有啊， 有啊， 都話共產黨都有好多個咯。咁問題你嗰啲，你嗰啲係你嗰啲係野路子啊嘛。你嗰啲人冇喺共產國際註冊噶嘛？ 嗰啲人唔承認你噶啦。 而呢個1921年建黨，1922年咧就正式加入咗共產國際，成為佢嘅支部，接受佢嘅領導，接受佢嘅貼士，收錢嘅。 係 咩叫職業革命家咧？ 係啱噶。 咁你一個月有咗幾十蚊大洋，你就唔使去揾份工啊！咁你咪就全程投入咯。 啱啊！ 咁跟住你咪介紹老婆啊、兄弟啊、老豆老母入黨咯，係咁噶，成家都係黨員噶。 即係全部職業化啦！ 嚇， 梗係啦。 係咪職業化？係咪出糧就另外一件事。 係， 但我話俾你聽，點解佢係由呢個幾十人、百幾人？二百幾人、四百幾人，急升一萬人， 急 升到1926年咧，40,000人， 哇！ 即登記都登記到手軟，點解咧？咁有一個例子好過癮嘅， 係 啊，此人咧，余信都識， 係 啊，陶思亮嘅阿媽， 學 曾志， 嗯， 曾志咧係15歲未夠嗰陣時就入咗黨啦， 係。 咁你话佢知唔知系咩回事咧？咁、我就唔拗。但系佢15岁嗰阵时系初中靓妹，咁啊入咗党啦。 系 古仔唔喺呢度。 嗯， 古仔系入咗党以后咧，就分配佢搞咩？梗系学运啦， 系啊， 妇女运动啦， 系啊。 咁啊又俾另外一个共产党物色咗佢，啊，话你咦几积极咁，啊，不如我介绍你入团啦咁。咁啊曾子眼压。我系党员嚟嘅，不过呢个系秘密嚟嘅，讲得你嗌我入团，好啊， 入 啊， 渗透佢。 所以即系当时系咁样嘅， 食几家茶礼。 咁你咪知道一个15岁嘅靓妹由先入党后入团，所以咪可以一年之内从几百人发展到10,000人，然后从10,000人又发展到40,000人，咪就咁一回事咯，系嘛？咁啊，讲埋五沙， 好啊， 五沙 唔系打正招牌嘅， 都话合法斗争，合法斗争，低调低调低调， 啱嘅， 低调。 香港都好多， 咁咧打死咗人啦， 嗯， 所以就成立咗 上海总工会进行呢个总同盟大罢工。 系 阿头系边个咧？李立三。 嗯， 喂，又系注册在案嘅。你千祈唔好同我讲毛泽东。毛泽东有一句说话好过人嘅，余舜都讲过，叫咩咧？我咧就一三五分明，二四六不论。 吓， 万次你知唔知咩意思啊？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系 吓，即系共产党一大、三大、五大佢有份，二大、四大、六大冇份，一三五分明，二四六不论。 系 即系嗰阵时，即系你作为咩建党人，你二大、四大、六大唔参加， 冇你份， 你搞咩啊？咁你讲五三运动、五沙运动啊， 系 打死人，然后总同盟罢工， 嗯， 跟住鬼佬就出手啦， 系 即系你个声势已经起嚟啦嘛， 啱啊， 罢工、罢市、罢课啊嘛， 系 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 系 喺上海 系。 當然是最大的利益啦！嗰陣時上海是最大的工業城市、商業城市， 是 不是中國喎， 是 係東亞喎， 東亞是當然啦，中國 海軍陸戰隊登陸， 哇！ 佔領乜嘢啊？好過癮喎， 係 唔係總工會喎？佔領上海大學，上海大廈大學，點解？你班僆仔搞嘅，唔係佢哋同工人運動同學運玩咗幾百年歷史啦，咩唔知你 啦？ 咩唔知你啊？ 係 佢實知，仲要知道蘇聯喺後面搞， 係當然啦。 首先 係 拉學生， 係 所以你話20萬工人罷工，5萬工人罷課， 係 租界商人罷市， 嗯， 連呢個租界嗰啲差佬都罷。罢咩啊？罢工 系， 罢工， 即 系唔站岗。 系， 所以五卅运动就搞得好大件事。 嗯， 杀人咧又杀得好犀利。 系， 咁即系等于啊，马恩赐，你头先问我为乜咧？ 系， 咁啊有几样为。 系， 第一，即系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工运嚟锻炼佢啲队伍。 嗯， 甚至系锻炼佢啲领导人嘅能力。 系， 为你组织一个20万工人大罢工， 唔 系小事嚟 嘅。吓，唔系小事。 你有一层一层嗰啲干部先得嘅。吓，从呢个缩埋一边唔出声嘅，到上街领导游行嘅， 系， 同埋去坐监嘅， 系， 同埋即系派钱俾嗰啲死嘅同埋坐监嘅家属。 啱啊。 喂，佢要出钱嘅呢样嘢。 一定。喂，罢工好贵嘅嘢嚟噶。因为你工人都要 生活，你冇饭开， 咪咯？你即 派饭盒咧，派米咧， 系啊， 系嘛？ 咁啊，细路仔又要读书，要交学费咧。咁你系咪啊？你罢工其实好晒，好厉害嘅。 同埋佢一个国际背景， 嗯， 国际背景就苏联反对列强， 系 你冇理由共产党嗰阵时咁弱小，国民党嗰阵时咁弱小，你提出嚟叫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唔系你嘅口号， 系 慈禧太后嘅口号。列强你冚唪唥打到，喂你讲讲策略好唔好啊？打 A B C 唔打 C D E F 都得啩？佢唔系 讲打晒， 所以咧呢、這个后边即系苏联嗰个背景、那个背影就出嚟啦。系咩咧？ 系 点解五沙运动搞到冚唪唥海军陆战队上岸咧？ 系 就是、因为中共中央告全国国民书。个核心系咩？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哇！你呢个目标大咗少少。你嗌列强点接受？ 一定唔得啦。 啊，就因为你罢课、罢工、罢市、罢工，我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即系讲 所以后尾就发生一系列嘅帝国主义军舰炮轰。 嗯 炮军汉口、炮军九江、炮军南京， 嗯， 仲有炮军四川边度我都唔记得咗啦。 啊， 系啊，即系成条长江边度你游行啊，行你咯。六二一 系 广州六二一 系， 你一阵请余舜讲讲啦。点解呢个白鹅潭嗰啲军舰就直头炮轰呢个游行队伍？ 嗯， 余舜系啊，即系已经上升到 沙基惨案啊， 系啊， 吓喂。咁樣嘅頭先啊，馬年，我好唔係好同意咧，即 係 把嗰個工人運動咧睇成太犀利，即係其實嚟講五三係咪失敗咗啊？都係失敗咗啦。 失敗同唔犀利有咩關係啊？ 咁啊，即係話咧前期咧 共產黨的起嚟咧，佢就唔係靠工人階級嘅嚇。嗱、起碼嚟講咧，參加中共一大嘅有15個人。 嗯， 喂，你唔可以咁樣計。 嗱，你聽我講落去先啦。有兩個係洋人，有兩個洋人。頭先阿咩冇講到啦，一個馬林嚇，仲、有一個係俄國人嚇。咁、咧。仲有其他的代表13個人咧，全部都是知識分子嚟嘅， 嗯， 全部都是知識分子嚟嘅，嚇、咁我哋工人階級嚟講咧，頭先講咗咁多次咩咧，都係即係話成功嘅唔多，唔好成功嘅基本上做乜嘢咧？因為共產黨即係喺中國，共產黨喺中國嘅勝利咧，其實都係靠農民。 我哋要你講到好長遠咯，而家我哋講咗幾年啊嘛，即係你最初發展嗰個黨嘅實力嘅，同埋吸收呢啲會員，基本上喺工人階級嗰度 冇冇冇冇冇 啊， 冇都係知識分子入邊。我哋吸收工人嘅嗰啲嘢咧，都係失敗嘅。 喂，你啲數據喺邊度㗎？ 係我都好懷疑喎。 1925年年初。900多人到1925年年底10000人，你居然夠膽講呢10000人主要唔係工人？你個數據喺邊度嚟嘅先？ 喂， 你以為啊？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你好多係學生，好多係知識分子，呢啲係咩嘛？你工人入邊有咩人咧？嗱，好出名嘅顧順章，顧順章有名啦，係嘛？都係咩工人斗察隊啊，上海嘅嗰啲咁嘅咩？最後整個共產黨差啲俾佢懟冧曬嚇，佢叛變啊嘛，顧順章叛變好有名噶啦嚇。嗱、你頭先講話，當然喺共產黨個核心入邊係冇工人，冇工人。但係咧，共產黨有個總書記，中共有個總書記係工人嚟嘅喎。 講咗啦，向中發， 向中發啦嚇。佢有咩？佢起咗咩作用啊？係嘛？看嘢 嗰啲我唔同你拗。你不能够拿出事实告诉大家共产党嘣声发展到10000人后尾嘣声发展成40000人里面、主要是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这件事就讲不过去。 学生 不是你没有证据、你真的没有证据。 你个党员拆你 工人当然有证据啦。 你党员拆 你那个袁罢工那里有几多个共产党 是 李立三、刘少奇等等，同埋呢个安源嗰个路况两个加埋， 嗰啲俱乐部嗰啲佢就 唔系讲工人，唔系讲工人，而系讲入党嘅。 系 你去查一查先教吓，查一查先教。 系 啊，好啦，咁我哋仲有好多部分要讲。 系 一个部分咧就系点样转变，佢唔系话81南昌起暴动，或者87会议。啪一声就由合法斗争转成呢个 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唔系佢有一个潜移默化嘅，系潜移默化喺边度咧？系通过北伐战争，共产党员渗透到 国民党、 国民革命军 系 里边，周恩来嗰啲唔讲啦，大家都知噶啦，啊，咁啊，仲有成立北伐军嗰阵时咧，国民革命军8个军，8个军所有嘅党代表 系， 同埋政治部主任 系， 系边个咧？ 系 共产党员，因为政治部主任就都系共产党员。党代表有政代表同副代表，副代表全部系共产党员。 哇！ 政代表全部系国民党员。但系政代表只有一个人，汪精卫 系 兼晒。 哇！ 咁所以汪精卫系唔理军事嘅， 系啊， 佢系即系挂名嘅， 系佢都唔识啦，系嘛？ 所以话俾你听，中共渗入呢个国民革命军里边， 系 虽然大家嗰阵时啲军佬 系 老粗又好， 系 呢个留洋嘅军事人才又好， 系 佢哋都唔重视政治呢方面，因为政治呢方面你冇军事指挥权， 系 同埋即系你挂个名啦，点解要挂咧？因为你收了钱嘛， 又是钱作 弊，你收了劳保嘛，那你咪要联俄用共咯，用共你咪要俾佢入嚟做嘢咯， 系， 唉，唔系俾个政治部主任你做啊， 系， 有咩问题啫？ 系 国没弱啊， 系， 即系同两党冇任何关系嘅嗰阵时， 系， 佢只不过一个文化人。 佢可以做北伐军嘅总政治部主任，有咩啫？喂，你等于个文书啫嘛。 系系， 要写咩宣言，你写咯。你不文不好又快脆，咪你话写出去发布咯。所以即系共产党系咁样进入咗呢啲 国民革命军， 所以先有呢个中山南事件啊嘛。 嗯、 所以先有清理党务问题啊嘛。咁、 嗯。 清理黨務問題咧，就 但呢個係咪真係佢哋即係個會員人數啊，砰砰聲膨脹咧？因為呢件事 係喺、啊、國民黨中央同埋各個部呢啲、 嗯、 實權嘅單位裏邊， 係 共產黨員已經超過三分一。 哇！ 所以整理黨部案上面講得清清楚楚，今後共產黨員一定要少於三分一。 嗯， 因為三分一大家知呢啲表決權嚟噶嘛，係嘛？起碼我可以 say no 啊， 係 啊。呢度，首先就要将佢清理出呢个军队。头先所讲嘅副党代表同埋政治部主任，冚唪唥请你走。 系 啊，黄埔军校嗰度又要清一清。 系， 仲有一条最毒嘅系咩咧？ 系 所有参加国民党嘅共产党员， 系 交名单。 系。好啦，起底啊，起底。 等我知 道。话啫， 你唔俾我 得。 系唔合法啦， 嗯， 咁你系咪反面先？ 系 啊，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 系、 有一件嘢叫做工人斗察队， 嗯， 即系工人有咗工运， 嗯， 以后咧斗察队开始系做咩嘅咧？嗰阵时你一定知， 嗯， 唔系去打警察嘅，系维护游行队伍秩序嘅， 系 保证佢合法进行嘅， 系有乜呢个？ 但系斗察队 减系阻止破坏嘅。 斗察队佢就意味住武力， 系 佢咪话吹鸡就得噶啦，有支棍嘅，揈一揈嘅， 系 啊，咁呢啲斗察队咧，慢慢开始有武装。 哦， 呢个古仔系边度开始嘅咧？ 系 上海三次工人起义。 哦， 啊，我谂你又想听歌。 同埋你吓，同埋咧，你即系你有个斗察队咧，就系、是、一个比较紧密嘅组织嚟嘅。譬如话你通过呢个工人俱乐部吸收嗰啲咧，柴娃娃，即系有啲系柴娃娃 嘅 啫嘛。 我呢嚟翻学嘅啫。 吓、啊，你踢波我咪嚟咯。你话开咩咩研习会我就唔到噶啦嘛。去游行我缩翻屋企噶啦嘛。但你如果入咗呢个工人斗察队咧，咁又另外一回事啦。 咁头先我都讲咗，敢死队去炸铁路啦，1922年啫。 系，但其实佢党组织系真系管控到嗰班友嘅。 所以共产党最成功、最打到国民党嘅一点就系佢个组织严密， 系 纪律森严， 系 铁的纪律， 系 绝不手软。 呢样嘢唔中国文化嘅，即系苏联嗰度学翻嚟嘅。 边个话俾你听系中国文化？ 即系中国苏联 党组织呢味嘢就系西方啊嘛。 啊，完全中国文化冇呢样嘢。 中国文化叫君子不党啊嘛。 系啊，群而不党啊嘛。 初期嘅国民党同埋共产党咧，都系苏联，都系苏俄。 嘅組織 扶植 唔同唔同唔同唔同， 有分別嘅，有分別。 唔同唔同， 你唔係同盟會嗰陣時。 唔係中共就係接生同埋催生嘅，國民黨咧叫做咩啊？打針 係 打針 係學嘅啫，即係 人哋孫中山一早已經有咗啦，年齡都同佢發膊頭嘅。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我哋聽到只歌啦，呢只話呢只講兩句好啊，咩叫打倒列強啊？情景歌舞係乜嚟嘅？ 嚇嚇。打到呢场，打到呢场，杜鹃花咯，打去蚊仲有只蚊咯。 好，听听呢只打倒列强先，跟住11:30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再讲。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七日先啊！ 每日去 canteen 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都识你真做我女啊嘛！ 星期六晚上10:搭四，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刀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2:00，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经典广播剧《我们不是天使》，1990年作品，亦舒原著。 呢啲咁嘅家姐要嚟有咩用啊？阿晴，你完全唔同你家姐。 蔡雅阁， 我哋同一类，同一种。我哋唔系天使啊！ 罗嘉玲、领衔主演，4月5日开始一齐重温《我们不是天使》。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讲中共早期嘅合法斗争啊！咁啊，直播室咧有余信啦、马鼎盛啦，同埋马恩赐嘅。 讲呢个工人运动咧，最后屘要讲讲上海工人起义啦。 嗯嗯嗯， 点解合法咩？ 嗯， 当然合法啦，国民党同你打同通啊嘛，嗰阵时 系 即系北伐已经进行紧噶啦。 系， 佢一共三次嘅，第一次就好差啫，好快冇咗。 好快系 啊，第二次咧。咁啊，系1927年2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已经到咗嘉兴噶啦。咁啊，大家知道嘉兴几近噶啦，中共开一大开下开下都去嘉兴。 系啦，系 啊。咁上海总工会咧就发布呢个总同盟罢工，话咧有30多万人咁。 系 啊。咁上海嘅防汉司令咧就要同呢个外国啲布防 系 镇压 系。 咁本来咧有得玩嘅，但系点知咧国民党啊，即系又有少少学希特拉嗰首嘢波兰起义，佢喺度敲下先，等你打 一打就， 唉，咁啊， 律党相争就如人得理。 本来佢如果按照佢进军嗰速度咧，应该接得上嘅，啊，但系又冇啦，咁又失败啦，又死几百人啦，咁。第三次唔同啦，第三次啊，头先讲2月，而家3月啦，3月咧。涉恶嗰个第一师咧，系大红一嚟噶，系呢个蒋介石的系啊， 系 咁啊已经进入咗龙华啦，咁啊去过上海啲人都知龙华已经系郊区噶啦，啊咁中共嘅军委书记周恩来咧，就任呢个起义总指挥，咁啊头先讲个工人斗杀队咧， 系 有3000人，但系。即係真係有槍嘅咧，就好少嘅啫。80年有槍，但係佢哋係掌握咗發電啊、水啊啲嘢，即係對呢個進攻有作用嘅。 係 咁再加上全市號稱800,000人總罷工，所以好快脆咧，就北伐軍就配合進入市區，咁就勝利啦， 勝利上海啦， 勝利咗咧，工人斗察隊咧，本來只有百幾支槍，一下就收繳咗5,000支， 哇！ 咁就引起即係各方面，起碼兩方面啦，一方面係北伐軍，5,000支槍喎，大佬。 佢邊度攞翻嚟㗎？開個軍火庫。 唔係，你打贏咗啦嘛，警察局咧，你走唔走啊？ 喂，嗰啲槍就真係手槍， 都係槍。 係 啊， 即 係 以前左輪，啲左輪嚟嘅啫嘛。 哦，你咪你。 喂，有嚇。 咁。一个就是北伐军，一个就是租界嗰啲、 租界啲列强啦， 系嗰嗰啲布防， 系 喂唔掂喎， 你搞还搞啊，唔好搞着我哋喎、啊。 咁蒋介石话唔掂，收枪咯，搵白松喺度收枪， 系 所以咪就有4/21咯， 系 咪收枪梗系， 梗系 我拿住枪啱啱到手，嘭两下先咁，咁所以就系从合法斗争到。非法鬥爭 是 有一個過程，有一個過程。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要講農民運動啦。頭先講咗咁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咧，大家而家講咧，梗係講毛澤東啦。其實佢又唔係最早嗰、那個，就更加唔係最勁嗰、那個。最開始，頭先都講咗啦，246冇佢份，四大。 喂，佢去咗边啊？ 唔知 吓 啊，总之佢冇开会，又冇任何职务。四大中央局咧分配任务好清楚嘅， 系 陈独秀总书记，揸埋组织，彭述之 系 就后尾一个叫做反党或者分裂分子啦 吓、啊，早期中国嘅托派、 啊，中宣部主任 系 啊，揸宣传嘅咧，仲有两个猛人，徐秋白、蔡和森， 系 即系宣传好重要嗰阵时，即系未打嗰阵时就揾把嘴啦吓。 两支笔好嘢。 咁嗰阵时，工农部主任咧张国焘，即系呢啲系真系落手落脚做嘢。 系 啊，好啦，咁各地嘅大员咧， 逐个省， 北京 系 唔系冇逐个省咁多， 系 北京总部李大超， 系 广东总部谭平山，呢、這个又猛人嚟嘅， 猛人系 啊。汉口总部项英， 嗯 啊，呢啲公民领袖，即系工人嚟嘅， 系 长沙， 系 都唔系毛泽东， 啊 李维汉， 哦 李维汉一直都系中共即系高层， 嗯 啊，起码都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嗰类， 嗯 啊，即系喺红军时代，邓小平俾人哋整嗰阵时咧、老婆走埋就走咗去李维汉嗰度啦，啊一直跟李维汉啦， 系 啊。咁安源咧，都唔係毛泽东啊，有一个大家都唔係几熟嘅叫朱锦棠啊。咁有一个大家熟嘅咧就罗章龙，呢、這个就系、又系猛人嚟嘅， 系 就负责咩咧？负责铁路， 系 啊。张太雷负责团中央， 嗯 啊。咁所以呢啲领导分工以后咧，冇毛泽东嘅。 喂，咁党史里边点写咧？即系毛泽东嘅角色嗰时候唔写、 第一 系 低调， 写少啲， 246低调。第二咧，咁可以即系叫做咩啊？捕风捉影啦。 哦， 啊、即系好似安源咁，毛泽东系去过，但系你去过做咩啫？咪讲咗一通说话咯， 系 嘛？系啊，好啦，咁进行呢个农民运动一开始咧，头先我哋讲咗啦， 系啊， 张 学同 系揸总， 咁 啊具体喺广。州成立嗰个叫做农民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就系彭湃。彭湃呢个系农民领袖，同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系彭湃。 系 啊，咁啊死得早冇得好讲啦，死咗冇说话讲啦。咁彭湃系揸总咗呢个叫做农讲所，到一到五任。嘅主任咧，佢做咗第一任同第五任，其他二三四咧，佢揾人嚟做，到第六任先系毛泽东做，第六任咧已经系1926年啦，毛泽东管咗4个月， 就是、五大把。 系 啊，咁你龙运佢喺里边起咗几多作用咧？系有作用嘅。 系 啊，如果连呢届都冇啊，真系好难写，历史好难写。咁到1925年咧，北伐开始嗰阵时咧，中共手里边嘅工会咧已经有百几个。 嗯。 工会嘅工人组织咧有50多万。 嗯嗯。 广东的农民协会呢、又开始了、啊、都有20万 了、 到这个北伐军打入湖南的时候、湖南农民运动呢就兴起了、 哦、 这个湖南农民运动呢、刘少奇在1937年做过一个总结的、他話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咧，主要係左傾啦。嗰陣時啊，即係邊個埋單咧？ 係 咪就是李立三啊？係 啊 係 啊， 呢、 這 個啊啊瞿秋白啊、啊呢啲埋單咯。即係失敗的教訓係左傾，左傾農民運動咧，左傾都緊要。 嗯， 點解咧？佢一個係隨便拉人，即係農會大曬，佢話一切權力歸農會啊嘛。啊，隨便拉人，隨便罰款。 嗯， 啊，就同埋咧驅逐出境，啊，甚至咧就地處決。 哇！ 啊，佢話呢啲咧，仲有就叫啲有錢佬分谷， 係 啊，分財產。 嗯， 所以當時。好多報紙都話呢個係一個叫墮農運動啊，即係懶惰嘅農民就搞呢啲嘢啦， 即係開始打土豪啦已經。 唉， 分田地 嘅，分田地冇， 搶谷倉。 唉，主要搶錢，搶谷咁。呢啲農民運動咧，係1926年夏天，即係北伐軍攞咗湖南以後咧，開始就砰砰聲膨脹。 嗯， 啊，到七月開始咧，20万。到11月咧就130万。 哇！ 咁嗰阵时咧揸农运嘅真系毛泽东啦。 嗯， 佢叫做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系， 但系佢喺嗰个国民党嘅中央委员会里边嘅讲话咧， 系 嗰、那个题目咧就好得人惊。 佢叫咩？ 国民革命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咁嗰啲国民党元老吓，系农民问题，咁唔使北伐啦，首先要解决政权问题啊嘛，要打到北京啊嘛， 系要统一啊嘛。 咁你可见嗰阵时毛泽东嘅嗰个水平啊，同埋佢嗰个观点，系一个乜嘢观点？ 系 啊，咁所以佢1927年咪去。去呢個湖南五個縣調查，寫咗嗰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而家作為中國共產黨一個好重要嘅文件，但係喺當時咧， 冇乜人理嘅， 梗係冇人理啦。嗰陣時都點可能係國民革命中心問題啊？農民嚇唔使打仗，嗰個全部都睇槍嘅啫嘛。 啱啊！ 但係嗰陣時農民運動雖然係搶錢，啊，所以雖然係等等，都算係合法嘅。 嗯， 因為當時農民運動嘅指揮咧，係國民黨嘅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 哦， 啊，佢係執行委員， 係 啊，所以嗰陣時仲係一種合法嘅運動。 係，李生， 咁啊，所以咧，你而家講咧就係從重視工人運動到呢個轉向呢個農民，嚇、啊、呢、這個係中國共產黨一個即係佢個成功嘅一個。 但我又問清楚啊，你嗰陣時只不過毛澤東開始開呢一飯啫，唔係話佢黨中央嘅政策轉咗嚇、啊啊、轉咗去搞農民運動為主嘛。 但係咧， 未有化。 但係咧，你而家講到1927年啊嘛， 係啊 係 啊。 你農民運動開始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嘅，就係、是、呢個湖南。同埋廣州廣東嘅海陸豐澎湃嚇，嗰、那個當然就唔係毛澤東咩噶啦。但係到1927年咧，你呢個毛澤東搞嘅咩咧？秋收起義嚇，呢個都係算一個農民嘅咩啦。當然佢有呢、這個呢、這個嗰、那個武漢警衛團嘅成分喺嗰度參加啦。即係中國共產黨嘅勝利咧，佢就係從工人運動佢搞唔掂。因為呢個太強大啦，喺城市入邊嗰個，即係佢個反對嘅力量太強大啦，佢一定要去到一個薄弱嘅地方，薄弱嘅環節 佢呢個就係聰明就喺呢度。所以毛澤東你唔好話佢乜嘢，即係佢雖然喺當時佢係唔受重視，但始終嚟講係佢勝利嘅。 咁呢、這個就係從你從一個歷史嘅所謂馬後炮觀點去睇啦。咁但你講嗰樣嘢，我覺得係啱嘅。 我 因為你喺城市搞工人運動咧。哇！你就一定同列強咧產生衝突噶嘛？你唔係淨係對付即係國民黨政府啊，或者北洋軍閥噶嘛？咁你呢個列強你搞唔掂咯？ 你好似我頭先講嘅，列寧主義係馬克思主義嘅一個分支嚟嘅嚇。佢講實話，佢唔能夠講係好正統嘅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要係搞呢個喺呢個最先進嘅地方，好似喺德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係由工人階級呢個領導嘅，係嘛？咁樣嚟講，喺呢個最先進嘅國家係先建立呢、這個政權，但係唔得啊嘛， 梗唔得啦， 唔得啊就係點咧？好似列寧講，係喺最薄弱嘅地方。在他最薄弱的地方突破这个毛泽东都是学了列宁的。在中国你在上海你搞不定，你不是三次工人起义你搞得定吗、你搞不定吗、所以呢汉冶平那些什么罢工 都是不定的嘛、始终来讲呢都是从农民广大的地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来讲是找到一条正确的路。 宇信，你剛才說這個秋收起義、是農民為主、這個就 不是農民為主，我是什麼？我都是那個國民警衛團嘛、為主。 不是，你舉這個例子想說什麼先？ 那就從農村開始咯。 不是、你講歷史的真相呢、當時中共有一個大的轉折，就是由呢個合法鬥爭喺國民黨內部奪取政權，轉為非法鬥爭，武裝暴動，通過戰爭奪取政權。咁所謂三大暴動咧，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三大暴動咧一致嘅目標係同農民冇關係嘅，即係冇錯，你係秋收暴動。是有很多農民參加， 是 但是秋收暴動的目標是什麼呢、是打長沙、都是奪取城市， 是 都是蘇聯指示那條首先打長沙，然後呢打武漢飲馬長江、這樣再完成這個國民革命， 是 即是他認為蔣介石同埋呢個汪精衛都唔係國民革命啦嘛，甚至馮玉祥都唔係國民革命啦嘛。咁呢個又要由呢個共產黨嚟主持領導呢次革命。南昌都係啊，南昌暴動，然後即刻就放棄咗南昌，南下都係要嚟廣東，打廣州，然後再嚟一次北伐啊嘛。廣州起義就唔使講啦，所以呢啲暴動咧都係。在那个范围都是城市 是 中心城市 是 然后全国、 而 不是农村是即是虽然毛泽东那时候上了井冈山 是 那时候有很多原因我们不够时间讲了但是毛泽东有一条很明显就是他不愿意受中央的管 辖不愿意受中 央他知道一去了上海 是 是啊秋收暴动败了以后是调他去上海的他说不去他说宁愿落草为寇落草为寇山大王都是大王 是 即是我不用受你管即受你管有时很委屈的因为陈独秀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了 是 他是中共总书记 乜都指挥不到 不是啊即共产国际一句话炒你友 你就即刻炒友了是吧 是 那些共产国际嗰啲鬼佬咧，毛泽东最弱嘅就系外文， 系又讲唔掂， 冇得倾嘅。 系咁，嗰班都识讲啊，唐话嘅， 唔识噶， 完全唔识啊。 去到边度 都要带翻译， 带翻译。 哎呀， 系啊， 个翻译都唔知听唔听到毛泽东啲土话添。 呢度代考， 系真啊， 不过唔紧要。 佢去到广州点讲咧？广州佬点？即系广东人点听到佢讲乜？ 呢啲唔紧要，但系即系 小事啫。 毛泽东点样由呢个武装斗争，变成 農村包圍城市咧，呢、這個唔係佢一開始就識嘅， 係我都認 為一步一步慢慢咁識 摸索出嚟噶嘛。呢、這個當然 唔係，其實今晚成個講早期鬥爭都係噶、即係都係一步一步摸索出嚟。啊，呢條路唔通啦，我又行第二條路；呢、條路唔通，我又行第二條路咁咯。但即係你付出嘅代價就好大咯。好彩就係話仲有蘇聯喺隔離撐嘅。如果係 唔係喎？好、啊、就最弊啫。 呢撐下又唔撐啊！ 最弊就係中共早期全部係受呢個蘇聯指揮嗰度弊喎，因為你一切嘅行動咧都要配合呢個蘇聯喺中國反日反英， 係 最緊要呢樣嘢。 你上井岡山就唔係蘇聯嘅指示噶啦， 嗰啲梗係唔係啦， 嗰啲叫做求生存， 係。 嗰啲嘅求生存啫，即係唔 無路可走啦， 等於長征。你千祈唔好話我即係有咩遠大目標啊，未有講到嗰一步。 唔係偉大啲，咪保存有生力量咯，叫做。 即係你有生啫，其他唔生嗰啲就 嗰啲就無辜啦。 啊，嗰啲永長不朽啦。 係。 咁呢個中共百年史咧，我哋慢慢仲要一段講。即系我哋又唔能够话我哋掌握嘅啫， 冚唪唥历史史就以前讲过啊， 讲过好多次啦、啊。首先我就话冇国共合作呢回事， 系、 第一次唔系国共合作，系、国民党容共、容许你嗰阵时，你得几百人，你同我合作， 你 共产党、国民党一大嗰阵时，你得几百人， 系 冇钱、冇枪、冇地盘， 系冇人。 我點會同你合作啊？我係容納你。 嗰陣時，孫中山講 俾錢， 孫中山講咩容共， 梗係容共啦。 輔助工農係咩 啊？唔係叫做聯俄 容 共，輔助農工，農喺前面啊，輔助農工。第二次所謂嘅國共合作亦都不存在，係你共產黨搣咗你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係 呢個係非法嘅， 係 你自己。承认佢唔存在，你搣咗你头壳顶嗰粒红星，唔该你戴上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你承认三民主义，你进入呢个国民革命军嘅编制，先系八路军，而系第十八路集团军，你系食我嘅粮，受我嘅指挥，边有国共合作？边个同你合作？冇呢回事啊嘛。即係你而家再講國共合作又係開玩笑，你攞住14亿，你攞住12万亿，你攞住幾百萬現代化，你攞住幾千粒核彈，合作講嘢啊，冇得合作嘅呢、這個世界。 啱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正如馬鼎盛預告啦，今年因為即係中國共產黨建立100周年，我哋一路慢慢喺節目做編排啦。 香港人要知道多少？ 係、要知道多啲啊，唔係 多 少。 多少 。少嘅佢就知道，多嘅佢就唔知道。好啦，咁啊預告下聽日咧就飛哥請嚟黃子勇同埋馮天樂，就講呢個合意精神。咁啊跟住落嚟啊最問嘅12点新聞之後，梗係基哥啦。咁啊張偉基嘅 Last Senior 啊。好，咁呢个今晚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最后一首歌咧就系 Joe Glaser 唱嘅《工人们联合起来》。 Conditions they are bad, and some of you are sad.You cannot see your enemy, the class that lives in luxury. You working men are poor, will be forevermore. As long as you permit the few to guide your destiny, shall we still be slaves and work for wages? It is outrageous, has been for ages. This earth by right belongs to toilers and not to spoilers of liberty. The master class is small.But they have lots of gall. When we unite to gain our right, if they resist, we'll use our might. There is no middle ground. This fight must be one round. To victory for liberty, our class is marching on. Shall we still be slaves and work for wages? It is outrageous, has been for ages. This earth by right belongs to toilers and not to spoilers of liberty. unite. We must put up a fight to make us free from slavery and capitalistic tyranny. This fight is not in vain. We've got a world to gain. Will you be a fool, a capitalist tool, and serve your enemy? Shall we still be slaves and work for wages? It is outrageous, has been for ages. This earth by right belongs to toilers and not to spoilers of liberty.